政治，民聲起義。My Radio， My Radio 2013。主持谢宇光、宋景辉、李伟贤、钱建荣。 好，第三节又翻嚟啦。 但我又再補充翻咧，呢、這個超級雙春兼潤月咧，喺幾時咧？發生過咧，就係1928年。 跟住 係啦，最近期，跟住去到2004年。 嗯， 即係換言之嚟講咧，我哋去到2007幾年咧，先至會再有一次超級雙春兼潤月。 啊，2007幾年， 我諗我有生， 我哋 四個應該都 係啦。我諗有生之年，我哋都見唔到噶啦。 啊，不過就啲後代可以見到。 我諗到我個孫啊，起碼都 咁要講低喎。 但係 講低仔， 子有傳子，子有傳孫，孫有傳子，子子孫孫無窮盡也。 嗰個先可以結婚啊！嗰個一定要結婚啊！ 最起碼都要等到我孫啊！ 好啦，咁啊，本来呢就我哋呢一次係讲呢个补血医院嗰个建筑群嘅， 补血女修院。 女修院，咁喺深水埗就係我哋呢、這个My Radio 嘅对面啫，咁呢个建筑群都几 有意思嘅。 几有意思嘅。咁啊，前领都有一扎资料啦，咁我唔知道今日讲唔讲得晒啦。咁我想讲过呢，大家会唔会发觉呢，每一年每一年咧， 補血醫院 嚇，呢個補血醫院啦，咁啊， 下一集先講啦， 下一集先講啦，係嘛？ 係啦， 我哋先，我就即係問，想大家明睇到咧， 就喺普羅對面啫喎， 係啊，就喺普羅對面啊，咁啊，大家有冇發覺咧？嗱，一年裏邊嘅一個月大一個月少啦，譬如一月大二月少，三月大四月少，五月大六月少，七月大八應該少噶嘛，咁八月大喎， 點解咧？ 咁即係。系咯， 细个到大都系念口簧咁样。 系啦，咁点解？即系譬如我哋嗰时 咩咩数埋呢度，系啦，数呢度， 咁数数嘅，越大越少咁数。咁点解即系无啦啦七月同八月又会黐埋一齐 嘅？呢个好似由欧洲而起 嘅。嗱，呢个咧就系即系。 我真系以为系由手指而起。细个先生嘅就系数到边度凸起粒落去就 是。其实就唔系嘅。咁咧，原来咧即系喺呢个啊，即系。公元前的46年啊，罗马凯撒大帝咧，即系佢最初就规定，即系当时罗马嘅行刑嗰个月份就系二月，即系我哋中国就秋后决啦， 系 嘛？咁原来即系喺罗马嘅时候咧，就系二月份系一个行刑嘅月份嚟嘅，咁所以呢个月份咧就唔多吉利，咁啊将嗰日咧就因为唔吉利，咁所以就本来就30日。 縮短佢 減咗一日，咁啊變咗29日。 哦， 咁啊29日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即係點解嗱嗰一日即係抽咗冇所謂啦，係咪啊？都唔即係，反正你都係365日，366日嘅啫。咁你唔係有29、28、28、29冇30噶啦。你總要有一個月係缺一日，先至符合嗰個曆法噶嘛。咁但係你計嚟計去都始終係唔啱條數嘅，即係仲即係始終又突咗一日出嚟嘅。咁啊，擺喺邊度好咧？咁好啦，咁原來咧，即係羅馬當時咧，就有一個咧，就即係呢條友咧就 奧古斯丁， 係啦，咁啊，凱撒就俾人哋懟冧咗。咁原來凱撒咧就喺個七月份咧就生日嘅， 係，所以叫 July， 係啦 ，Julian。 咁啊，奧古斯丁話：妖嗱聲，你有一日啫，我個日咧，咁 係啊， 我都八月份生日噶嘛，咁點搞咧咁？佢唔好啦，只要我都要整翻个大月先得，咁啊，所以就喺二月咧就掹咗一日过去咧，就喺八月里边，咁所以咧七月、八月咧。 都是大月， 系啦，就咁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有時大家我都覺得乜冇理由啊，即係應該梅花間竹啊嘛。 慶祝30日都唔夠，慶祝31日， 多一日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會覺得，即係會知道啦。七月、八月都係大月，咁啊，到九月先小月。 哦，咁唔怪得八月叫做 August 啫。 係啦，咁奧古斯丁啊嘛，咁啊，所以即係 July 啊，咁啊 August， 咁啊，即係兩個月都係大月，咁啊，咁所以就即係呢啲曆法都好得意嘅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就。 我数字盲，上次都讲过啦，一讲数字我就乱晒你噶啦，即系唔知点算好。 计钱场外啊！ 前期都差不多的我都是不多懂计数， 很多的计数 不是因为不懂计数所以没有懂计数的人才蜘蛛计尽，我是不懂计数的，所以就穷光歹明到今时今日都是。 是 好了，喂，我们讲完月份就讲什么好呢？你不讲这个补血医院， Win姐 好像补血医院有 些 好像有些经验，补血医院是吧？ 补血医院呢，我奶奶呢就忠实的 fans 的，咁咧就喺七几年至八几年啦，咁我奶奶啲仔女啊，咁出生期嚟嘅嗰段时间就系七几年至八几年啦，咁咧每一次佢哋话有 B B 嘅时间，咁我奶奶咧就会要佢哋咧或者我哋咧，咁就去补血医院咧就挂号噶啦，咁咧因为咧。咁即係對上頭一啲仔女嘅仔女咧，出生咧都係平平安安啦，仲有一樣係生仔多嘅。 嗯， 咁所以我 男孩子 係， 但係咧有一次咧， 即係有春嘅， 係啦，我姑仔唔信邪喎，咁啊走咗去第二間公立醫院咧就掛號，咁點知咧？嗰次就胎死腹中， 哎呀， 真 系不幸， 可惜 啊！咁所以即系 咁咧，就试过呢个经验之后咧，就一定要我哋去保裕医院嘅。 系咁啊，即系保裕理你哋啦，系咪？ 仲系平平，因为咧我奶奶以前喺白田村住噶，咁一般嚟讲咧。总之一提起话有 BB， 佢就要去补血医院噶啦，冇得走鸡噶啦，我哋就 咁所以补血院都即系对 Win 姐嚟讲都有一段渊源嘅，系嘛？咁即系因为补血院隔篱以前有一间系叫做德精女子中学吓，咁而家就好似变咗拔萃啊。 拔萃女书院 都系做翻学校，拔萃搬翻去原校啦。 哦，即系咁而家咧，而家做咩啊？ 而家好像是做都系做， 而家做翻德精女子中学， 系咩？又德精女 系， 即系德精女子中学变咗拔萃，又变翻德精女子。 系啦， 其实佢系迁校嘅。 O K， 即系中间咧，佢有一个迁校嘅过程啊。 哦，咁啊，即系 大哥你过去行望下咯。 系啊， 行去睇女子啊，睇中学先。 而家夜妈妈就 睇中学啦， 夜妈妈睇中学啦。 因为你如果讲开， 如果你睇女子咪之后， 不过嗰啲你睇唔睇女子唔关我哋事啊。 唔系，因为嗰啲冚冷着旗袍啲女子。我有冇興趣？ 嗰啲叫 咁，其實如果睇翻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即係呢一帶咧，有好特別嘅一樣嘢就 係 頭先有阿 Win 姐講嗰個咧，補血醫院咧，其實前身係1930年代嘅補血診所。 係 咁啊，如果睇翻咧，就喺深水埗區咧嘅醫療咧，其實同個天主教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嘅。以而家今日我哋見到啦，有補血醫院嘅舊所在地啦，隔離咧就係補血女修院。 嗯， 咁補血女修院對面咧就係即係圓洲街對面就係德精幼稚園啦，德精小學啦，跟住咧後隔離咧就係德精中學啊。咁變咗你見到咧，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好傳統嘅建築群。咁以乜嘢为开始呢？咁其实咧就系以嗰个补血女修院开始。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，行去呢个圆洲街咧，你就会留意一下，咦，补血女修院门口咧，有个对联嘅，其实咧又几好嘅。修院女修院我哋入唔到去嘅，因为嗰个人哋 清修地方 系咁啊。但如果我睇翻咧嗰个对联咧，佢咧就有咁讲嘅，佢话咧。保戒啊！保戒十宴除，我睇翻猫子先啊！佢话保戒十条宴，不外良心和道德。咁啊，下联咧就系血流系流在嘅，即系流淌流喺度流，血流千载的，当知圣体救灵魂。 嗱，咁我哋睇翻呢個對聯咧，其實個意思係咩呢，就係、是、既係講即係冇戒十條，即係講十戒啦。 十戒，天主教。 咁即係其實同同中國嘅傳統嘅道德咧，其實咧係即係相輔相成嘅。就、雖然好嚴，但係咧都係嚟自於個良心同埋道德。 如果我諗下咁，送啊六百九又去住翻幾日都喎。 但係佢嗰個係咩嚟㗎？女修院嚟㗎。 洗涤下嗰啲咁家富嘅啲污糟嘅心灵先得噶。 贪憎系天主教徒洗涤 唔到啦。八九其实送去青山。 好啦，嗱呢、這个题目我哋会下次再详细讲啦，系嘛？即系几个建筑群都有佢嘅历史存在啦，系嘛？咁嗱，咁啊有啲网友就讲啦，喂，七月十四咧就系鬼仔节，嗱鬼节就唔系鬼仔节，鬼仔节我以为鬼仔节 嘅 Halloween。 系咁啊，我哋即系下一集咧，我哋就会讲盂兰圣。会 啊，因为下个礼拜就是农历七月十三，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我哋会讲下盂兰圣会嗰个来源啦，系咪？即系讲紧木莲救母啦，系咪？ 呢个好孝道啊！ 咁啊，七月十四啊，鬼节啦，鬼门关，其实就七月就鬼门关大开嘅吓，七月十四啊更加猛嘅啫。咁啊，我哋嗰六八九咧又系七月十四生日嘅吓，咁啊，所以即系都好应节嘅。 即系应啊，车公嗰， 即系咁讲，六八九唔系人嚟噶咯，系咪啊？ 系， 咁所以车工咪话咯， 人鬼两不分，人鬼两不分吓，咁啊好啦，喂，我哋下一集咧，我哋会集中讲呢个鬼节嗰个一啲趣味啦，譬如鬼节点解要派米啦，系嘛，咁即系前嗰几年又焗晕咗几个婆啦，咁啊点解要咁派法咧？咁啊点解系即系潮州人啊特别即系中意做呢啲盂兰盛会嘅咧？啊，咁佢哋点样去收集呢啲善款咧？啊，咁即系香港人點解會有即係會俾啲球場佢哋起搭棚咧？咁啊會又神功氣啦，係嘛？咁啊台灣又有冇啲古靈精怪嘢咧？譬如我會講一個叫十八王公廟，啊咁呢個十八王公廟同其他廟宇又唔同嘅，咁呢個咧就越夜越精彩，越夜就越多人去拜嘅。 聽講係喎， 而且咧就人哋一般就用香燭，佢又唔係用香煙嘅，啊咁啊即係我 有趣， 係啦，下個禮拜我哋就。啊、即系我哋做即系提供呢啲资料俾大家 考虑。阿谢公啊，谢公， 我谢公庙就迟啲应该。 唔系，我有个问题咧，想问一问你咧。咁我知道你咧对呢个台湾咧产后咧食补品。好有研究 嘅喎！嗱，時間咧就無多噶啦。嗱，我哋講下啦，就簡單啲啦。我哋講到踏實啦，係咪？即係仲有幾個，而家都唔使點搬嘢就嗱。咁啊，台灣就興呢個油麻雞子啊。咁油麻雞子就即係嗱，主要個材料就係麻油啦、雞啦。咁有啲如果講究啲咧，多數雞髀嘅。咁如果唔講究，就成隻雞抌佢落去啦。咁啊，其實最多咧就係、是。姜啊，老姜 图片 啊，呢啲油麻 其实系咪鸡酒嚟噶？系咪要落酒 米酒啊，成支米酒倒落去啊，咁啊，即系因为古时个妇女就冇乜通常一譬如啲家族佢就負責煮嘅啫，食你就等啲麻甩佬食曬，咁你啲女人先埋去食，咁所以咧通常即係都冇乜好嘢食嘅，咁啊即係咁啊古時啲人諗到啦，啊喂，不如就趁即係產後要需要調養補理啦，補養啦，咁啊所以就產後就食啲好啲嘅，咁麻油雞子咧即係不愧係一啲補身嘅啊，咁一啲食品，咁所以咧就大條道理食好啲，咁啊呢個係台灣或者係福建嗰邊嘅一啲流行。 咁食唔食豬腳薑嘅咧？ 唔食。廣東人係豬腳薑啦，嚇、啊！廣東人有薑啊、豬腳啊、醋啊， 雞酒都有嘅喎、 雞酒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好啦，咁我聽講租上海嘅地方咧。又咩酒酿咩 酒酿啦，系啊， 酒酿啲乜嘢 都系补啦， 都系即系离不开酒， 系啊，酒酿即系糯米去做， 你自己酿酒嘅， 即系酒啦，姜啦呢两样嘢啦，即系中国人嚟讲驱风啦，系嘛，即系因为妇女生产之后咧就即系会有风啦吓，即系 睇药啦， 我哋唔系中医啫，我其实搞唔清楚中医里边啲风啊同火系咩嚟嘅，即系我一路睇唔到，咁所以即系据闻即系妇 理產後之後有風啊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即係酒同埋呢個老薑咧都可以驅風嘅啊， 即係其實即時你未必可以好感覺見效，但係咧就係預防婦女喺老來嘅時候咧，就因為即係懷孕生育而有一啲即係老年嘅後遺症。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所以就即係趁後生 補一補嘅， 補補佢先， 補翻 嘅。即係咁好啊咧，就 女人唔補就好會老，男人唔補就好會冇。 我就識得一個識得一個潮州人嘅。 好，我哋差唔多啦。 咁佢哋个姜咧，同埋醋咧，但系就唔落猪脚蛋嘅。咁咧就系剩咗咧，就会摆喺床下底，就留翻下一个生 B B 咧用嘅。因为咧咁样咧，一路连住接住落去，一路有仔生啊嘛。佢哋个意图就 系留翻一啲嘢， 系啦，生系啦，留翻啲姜同埋醋。因為只是姜和醋不會變的， 即是像陳年老水 的那 樣 吳家富貴無緣無故補了那盆東西洗乾淨 了，你知道在床下底摷到人家有姜醋，你千萬不要倒 進去幫他清潔一下，先幫他捽捽， 是留下一次生 姜醋鹹金吉老水可以 好了，今天節目這裡又差不多了，多謝各位收底收看，我們下個禮拜一再會，好，拜拜 拜拜 拜拜。